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柯然，是回龙观育新学校3年级的学生，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西单图书大厦诵读小站的录音间里参加为爱朗读亲子图书会。接下来为大家诵读《美杜莎妈妈》。这本书讲的是美杜莎和伊丽塞之间的故事。你是我的珍珠，而我将是你的贝壳，美杜莎妈妈深吸一口气说。就这样，伊丽塞在妈妈头发编织的小床上睡午觉，在妈妈头发晃动的节奏里吃着饭，在妈妈头发的帮助下第一次在海水里走路。我想去学校，伊丽塞说。不行，美杜莎说。为什么呢？伊丽塞问。因为我可以教你呀。是可以，但我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别的孩子他们也是这样学习的吗？伊丽塞问。是的，我的小宝贝。每天晚上，美杜莎妈妈都给她女儿讲故事，到了白天，伊丽塞只能透过窗户看着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伊丽塞，你想要一匹马吗？不，我想我还是去看书吧。他叹着气说。你想去学校？我可以吗？第二天，伊丽塞背上她的双肩包出发去学校。不，妈妈，你还是别送我去学校了，你会让别的小朋友感到害怕的。到了学校，所有的孩子都围上来，想知道他的名字。好啊好啊，老师过来解围。第一节课总是从阅读开始的，这一次轮到伊丽塞来给大家讲故事了。她读得真好，孩子们小声嘀咕着。下课了，孩子们和伊丽塞道别。明天见，伊丽塞。这是属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及哥哥姐姐们的时间。伊丽塞有个声音在她后面呼唤，妈妈。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哎呀，你学刮风学的好像啊。 累死我了。 其实我想问你，你为什么使劲的对着这个桌面在吹气呢？ 我不是使劲在吹气，我是使劲的 在吹灰尘， 在模仿暴风雪。 模仿暴风雪？ 因为今天是大寒节气。 大寒？ 我想给我们家里制造一种很冷很冷的效果。 哈哈，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而且不用你那么累。 什么办法？ 现在外头是不是很冷？ 还算挺冷的吧。 好的，换一套泳衣，站在阳台吹风去。 你希望我今年感冒不能过年吗？ 不是这个意思。 你希望我冻病了，过年所有好吃的都归你一个人吃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没意思。 那好吧。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周旭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蒲蒲兰绘本馆连环画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小兔长着黄黄的毛毛，两只长耳朵，天气好冷啊，他穿上厚厚的粉红色大衣，还有毛毛领子。小兔要出门。 妈妈，今天我要爬前面那座大草坡。 兔妈妈对小兔说，要下雪了，可别跑得太远了。 嗯。 小兔出了门，前面有个大大的草坡，黄色的草堆满了草坡。小兔爬呀爬，爬呀爬，爬上了大草坡。它站在草坡顶上往前面看。 诶，前面那座草坡比这座还高啊。天还没下雪呢，我要爬上那座最高的大草坡。 小兔啊，撒开腿就朝着更高的大草坡跑去。呵，这座大草坡可真是够高的。它爬呀爬，爬呀爬，爬着爬着遇上了羊爷爷。 羊爷爷您好啊，哇，您的蓝围巾可真漂亮。 羊爷爷白胡子，头顶上长着两只尖尖角，他的脖子上啊围着蓝色条纹的大毛围巾。羊爷爷对小兔说， 小兔，天要下雪了，别跑得太远了。 知道了，羊爷爷。 空气凉飕飕，风也凉飕飕。小兔爬上了那个更大的草坡。啊，站在草坡顶上向四周看。 咦，前面怎么还有一座比这座草坡还要高的草坡呀？ 是啊，草坡一座比一座高。小兔抬头看看天空， 天还没下雪呢，我要爬上那座最高的草坡，然后就回家。 小兔下定决心了，一定要爬一座特别高的大草坡。它爬呀爬，爬呀爬，路上遇到了牛奶奶。牛奶奶穿着厚厚的大衣，拄着根棍儿。她的脖子上围着黄围巾，手上戴着一副红手套。 牛奶奶您好啊，哟，您的红手套真漂亮。 小兔啊，天要下雪了，你可不要跑得太远了。 嗯，知道了。 小兔告别了牛奶奶，继续向上爬。它爬呀爬，爬上了那座高高的大草坡。这时候，空气里凉丝丝的，一片片的小雪花已经开始落下来了。仔细看能看到，不仔细看呐，看不到。 咦，前面的那座草坡好像比这座还要高啊。 小兔伸长了脖子往前看， 草坡上还有一块大岩石。天还没下雪呢，我要爬上大草坡，登上那块大石头，然后就马上回家。 小兔才不去管那些偶尔飘下来的小雪花，它呀，朝着最高的草坡爬上去。它爬呀爬，终于爬上了大草坡，登上了大岩石。 哇，草原好大呀！ 远处，黄色的草原又宽又广，怎么也看不到边儿。就在这个时候，天开始下起雪来，白白的雪片儿落下来，落在了草原上，落在了大石头上。雪越下越大，小兔躲到了大石头下面。 我先避避，等雪停了再回家吧。 大雪下呀下，下了好长时间。这时候，大石头上变白了，大草坡上变白了，远处的草原也都变成了一片白茫茫。 小兔向远处看看，它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走这边还是那边呢？ 小兔心里好害怕呀。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见前面的大雪坡上有两个小红点儿。 那边。 小兔朝着小红点儿爬过去，他爬呀爬，爬呀爬，终于爬到了。原来小红点儿是牛奶奶的红手套呀。牛奶奶把红手套绑在她刚才煮的木棍儿上。小兔扛起木棍儿，戴着两只红手套。 牛奶奶，牛奶奶，我回来了，谢谢您，谢谢您的红手套。 小兔把红手套和木棍儿还给了牛奶奶。 小兔啊，赶快回家吧，妈妈一定等急了。 牛奶奶，我该朝哪个方向走呢？ 呵呵，看到前面的小蓝点儿了吗？朝那儿走。你朝那个方向走，就能找到家了。哎，小兔，快戴上奶奶的红手套，别把小手冻伤了。 小兔戴上了牛奶奶的红手套，两只手好暖和，好暖和呀。它朝着前面的小蓝点儿爬呀爬，爬呀爬。爬上了一座小雪坡。哇，原来小蓝点儿是羊爷爷的蓝围巾呐。围巾挂在铁锹把儿上，铁锹插在雪堆里。 小兔扛起雪橇，带着羊爷爷的蓝围巾。 羊爷爷，羊爷爷，我回来了，谢谢您，谢谢您的蓝围巾。 羊爷爷接过雪橇， 妹，小兔，赶快回家吧，你妈妈一定等急了。 羊爷爷，我该朝哪个方向走呢？ 看见雪坡上那个小黄点儿了吗？朝那个方向走，就能找到家了。嘿，小兔，来来来，快把爷爷的蓝围巾围上，可别着凉啦。 小兔围上了羊爷爷的蓝围巾，啊，脖子好暖和呀。小兔朝着前面雪坡的小黄点儿走，走啊走，走啊走，走近了。哦，原来小黄点儿是妈妈的大黄伞呢。 妈妈，妈妈，我回来了。 兔妈妈撑着伞站在雪坡上，正在等小兔呢。哎呀，小兔，你可回来了，大雪盖住了路，到处都白茫茫一片的，你是怎么找回来的？ 妈妈，我有牛奶奶的红手套，羊爷爷的蓝围巾，还有妈妈的大黄伞，再大的雪我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是啊是啊，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再大的雪我们也能找到回家的路。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周旭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连环画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滚雪球。下雪了，下雪了，白白的雪花从天空中飘下来，地上变白了，房子上变白了，篱笆上变白了，到处都变白了。小动物们都跑出来玩了，小兔、小狗、小羊、小牛。 快来呀，快来呀，我们一起来滚雪球吧，看谁滚得最大。 小狗正推着雪橇，小羊和小牛正在打雪仗，小兔啊，滚了个小雪球招呼着大家。大家看到小兔手里的雪球，圆圆的，白白的， 好吧好吧，大家都来滚雪球吧。 我们比赛吧。 好啊，那就比赛谁的雪球滚得最大。一二三，开始。小兔、小狗、小羊、小牛都滚出一个雪球来，先是小小的一个，在雪地上滚啊滚，滚啊滚，就越滚越大了。瞧，他们的雪球已经像脸盆那么大了。再滚啊滚，滚啊滚，瞧，他们的雪球已经像汽车轮子那么大了。再滚啊滚，滚啊滚，一二，一二， 加油加油， 一二，一二， 加油加油。 他们的雪球啊，越滚越大，越滚越高。 哎呦，哎呦， 小羊的雪球陷在雪地里滚不动了。小狗跑过来， 我滚不动了吗？我来帮你吧。 小羊和小狗继续滚一个雪球， 滚呐、滚呐，滚得比他们自己还要大了。小兔和小牛也是，他们俩一起推着一个大雪球，哎呀，哎呀，一二加油，一二加油。现在呀，雪球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脑袋。 雪球太大了，我们滚不动了。雪球太大了，我们也滚不动了。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滚，就滚一个雪球吧。 好吧。于是四个小家伙一起滚一个大雪球。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他们推着雪球上坡，推着雪球下坡，雪球慢慢的越变越大。等他们到达坡顶上的时候，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雪球自己跑了。 雪球啊，顺着雪坡咕噜咕噜滚下去了。等大家追上雪球的时候，雪球已经变得像座小房子那么大了。 好大的雪球啊。 是啊是啊，大家都想让别人看看这个像小房子一样大的雪球。于是他们喊起来， 快来看呐，我们滚了一个好大的雪球。 快来看呐，真的是好大的雪球。 他们喊呀喊，把妈妈们喊来了。牛妈妈、羊妈妈、狗妈妈、兔妈妈。妈妈们说，哎呀，这么大的雪球是你滚的吗？每个人都说， 不是不是，是我们一起滚的。 嗯，好棒好棒，瞧，有大雪球，还有小雪球。妈妈提议说，我们用它们来堆雪人吧。来，大家一起把小雪球放到大雪球上去。四个妈妈把小雪球抬了起来。一二三，加油。这时候，小兔小狗说， 我们再堆个小雪人吧。 于是他们在大雪人旁边又堆了个小雪人，给雪人插上胡萝卜的鼻子，然后再放上两只眼睛。啊，堆好了堆好了，大雪人靠着小雪人，就像妈妈和孩子。他们的鼻子翘翘的，嘴巴笑得弯弯的。兔妈妈拿出照相机，堆好了堆好了，雪人真漂亮，我们跟雪人拍个照吧。咔嚓咔嚓，茄子，雪下得越来越大了，回家的时间也该到了。大家坐上雪橇，提起篮子，妈妈跟孩子手牵着手。 明天见，明天见。 啊，还有啊，雪人儿，也明天再见吧。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109中学小学实验部的单子明同学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霜花。 霜花，北风刮，大雪下，玻璃窗上结霜花，这像鸡那像鸭，三套大麻